没关系，我甚至已经 开始了。 对，我的频道就是这么随便。哎，我大家好，大家好，我今天来跟我的研究所的朋友来、okay. 来跟大家聊个天，就是来跟大家聊有关就是心理諮商这一块的 啊，没有啦。 我们先免责声明一下，就是我们没有要探讨很深入的，就是。的议题就只是纯粹就我们的所知跟个人的经验提供一些看法，也不要说建议，就是你们我们给的意见你也可以不要尝试。 好， 你对啊，万一你出事了不要来找我们，拜托， 对， 拜托不要来找我们拜托，我现在是付不起你们的医药费哦，就是对，所以请我们的那个特别嘉宾来自我介绍，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揭露你的全名，看你自己。 好，那我要叫大家好。 你好，你好，大家会以为断线了。你好，请问 你 叫什么？不会，所以现在这段也会剪进去。 这样我很尴尬。那我 不会，你就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那我要说我是什么？ 对，怎么称呼？ 我是六号， 六号， 六号可以吗？ 可以可以，他是学号是六号，那我是八号，第八号当铺， 你是一号吧？ 我是第八号当铺， 很硬要哎、欸。大家好， 大家好，他讲了约莫第25次，大家好。 对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聊聊，我离这很久了耶。 就他大学的时候是他是心諮系嘛、 啊、 心理諮商系。 对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我也是啊，不然我是外星人吧。没有，就是想说可以跟大家来聊聊看，就是说如果是这个科系出身的人会不会对这个议题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因为就是我之前前几天有去心理諮商，那諮商的原因是因为前阵子的身心状态就没有很好，就是压力很大，想要去排解一下，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大家压力都很大的就是现代的社会当中，就是心理諮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越听越沉重。 好 震惊哦。对啊，我们是好笑为主耶，就是这个议题不应该好笑，就这个议题更好笑。 对啊，这一题要怎么好要可以好笑也蛮厉害。 没有，就是就是 演上。 就是我一开始也想说，就是你知道去我甚至连去心理諮商都还想要搞笑，就是跟那个諮商 师。你说跟諮商师搞笑吗？ 对啊，但他好像不吃这一道。 他就会很平静的看着你说，嗯。 对啊，他们好，大家就是。很震惊哎、欸，我就想说好吧，因为就是其实去之前就是状况有好一点，就想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绝望，所以就想说还是去一下，就当做一个经验，然后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是推广一下。因为其实会选择去心理諮商，是因为我有之前有看到一个 I G 账号，它其实是叫履历网，它教人家怎么写履历，可是它很鼓励大家去做心理諮商。我觉得他好像有一个出发点是让你有点更了解自己嘛，就是让你了解自己的可能害怕，或者是就是更了解你自己这个个体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去諮商，他叫做米露谷心理治疗所。 哦，你是去外面的，我以为你是去学校的。 没有，我是去外面的那种心理諮商，就是蛮贵的。我不知道， 啊、 我不知道，应该是公定价啦，就是大概50分钟2200、 哦， 差不多。 那可以申请，你知道吗？可以申请补助跟学校。 真的假的？ 嗯。你有单据的话，好像就可以。 好我等一下再申请。就真的 提供大家这个 哦，对啊，就是如果有人就刚好就读台湾大学，有心理諮商的困扰，可以去申请那个补助。 它好像是1500吧？ 好多哦。 嗯、 有限次数吗？ 这要查、欸，我忘记了。 就是 吃伤200次， 反正可以特意补助。 啊，好棒哦！那我赶去，我还想说干超贵的， 真的蛮贵的， 2200。然后，因为我觉得，因为每个是不是諮商，每个那个那叫那算諮商所，好怪，那个场所叫什么？治疗所，我的好像是叫治疗所，心理治疗所。然后就是它好像是主，其实是主打青少年。 那你为什么会去那里？你怎么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分类有没有这么严谨？就是青少年就真的只能跟就是他那个是諮商师主专攻是青少年，是不是就只能跟青少年对谈？ 是不是像你明明眼睛痛，然后你就要去看 骨科 之类的？ 可是因为他离我家很近，而且他评价又好像蛮好的，我还发现他其实评价就是非常少，可是他很， 可是都很好， 对，星星数很高，然后我就被鬼迷，没有人说鬼迷心，我就想说好，那就去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去的真的都是太国中生， 真的、哦， 就是国中 真的青少年， 真的青少年，可是也有看到一些成，也有看到一两个成人。从里面走出来，所以感觉应该也是有在諮商成人。 我觉得那应该是他们专长是那个，但也可以看其他的。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一进去的话，就是他就会开始教你，就是讲一些自己的烦恼啊什么什么的。就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在问你问题， 嗯， 然后我就会一直要想说要怎么回答，但我。就是我好，我很在乎回答的品质。 什么叫回答品质？ 就是很在乎回答的好不好，就很像你被问老师问题，你就很想找出那个根源。 可是哪有好跟不好？ 就是想要答得很饱满。什么叫很饱满？就是他就说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就会很想要真的就是你知道讲出一个道理，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 但你每个都讲得出来哦。 就是他有，就是他有，就是有时候问到问题，我就会觉得说，也太难了吧，就是会很难开，就是就是我觉得有些问题是好像，因为他就有问我一题，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你那你觉得諮商可以怎么帮助你？可是我就真的没有想过这件事，我只是觉得好像需要一个人倾听，就是先排解一下。心情上面的可能的郁闷之类的，然后就是我会比较幻想的是他再更主动一点嘛，就是在 多主动， 就是开导你之类的，可是比较少，就比较都是、嗯、也会有啦，就他会跟你讲，可是不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就说说不定这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不会说不会很长，不会占就是占那个时间的比例不会到很长，就大部分就是都是比较多都是问题，然后让你去思考。嗯、然后因为我记得他有分一个，就他有一个治疗的那什么套餐，就他有他是一期一期的吧，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他不就是几堂，好像一次就六堂。 对，大部分都是一次六次那个。 你说六次为一个 session 这样。 嗯。 可六次完就是会比较是疗效比较完整吗？还是就是比较？ 就算短期的，因为现在因为很贵，然后大部分也不一定有时间做长期，所以就会都以六次的短期。为一个单位，然后就是六次之后再看你要不要继续这样。 嗯 嗯， 那你之前有想过做諮商师吗？ 没有。 为什么？ 好累啊！ 你说倾听别人的烦恼很累、 啊， 但你们是， 而且要考硕士 哦、 嗯， 就是要考完硕士之后考国考， 对， 才可以执业这样。 对，好可怕，我做。 可是你现在在念硕士， 对，突然 有人在念翻译所硕，算翻译所可能比较痛苦，有吗？ 翻译所更痛苦，我不知道。 结果这几遍翻译所真心话，到底要有几集真心话？ 你之前有拍过《分手真心话》？ 有啊，第二集。 哦，我就记得你好像有啊。 对啊，我就说到底要拍几集？这集是真心话第二篇，因为大家都太多话想说， 太多真心话要讲。 没有错，所以，可是我觉得现代是不是比起就是那种以前那个有点视諮商为那种？就是以前好像都会觉得哦，就是去看精神科这种有点刻板印象的这种，好像就是你可能身心状况不好，然后你可能去看，可能现在叫身心科，以前叫精神科， 嗯， 就是会觉得好像你问题很严重，以前好像諮商也不是一个很流行，也不是流行，很发达的一个方式。是近几年才变得比较风行吧？ 我觉得长越大好像比较有哎、欸， 就是 长越大， 对，我们一直把它塑造成一个趋势，一个 trend。 就对啊，我觉得好像越来大家也比较接受， 就是感觉大家越来越坦诚的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治，就是对于心理疾病的一个精神疾病的治疗方式、 嗯。 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好吧，至少不会很多事都好像被就是然后被藏在台面下这样、 啊、 可是那所以你当初会没有想要考諮商师就最主要是因为就是心理压力嘛，还是就这份工作 你说我的心理压力对啊對，而且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能力做这件事。 那你们系会有很多人决定要成为諮商师？ 我们系现在很多都是小学的辅导老师、 oh. 因为我们是教育大学，然后他们很多是有读 教程、 oh. 然后那时候刚好又搭上我忘记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在那几年刚好有规定说，比如说好像25个人要设一个諮商师在学校里，还是25个 学校吗？ 对，就是每各级小学好像25个人就要有一个諮商师，那所以那时候辅导老师，所以那时候的那个名额变超多 哦，就可以把那个空格填一填这样子。 对，所以很多人现在是辅导老师。 国小想一下，国小好像对辅导老师的印象是零，没有什么印象， 就是只有在好像就写一些学习单而已吧， 感觉就是学一些生命教育之类的东西， 就没有这一类的。 但我觉得就反而是越长大越需要、欸、可是好像高中有辅导课吗？ 高中有，但都是做升学的 哦，就不是可能生命教育或什么伦理教育那种， 或是什么人格测，不是人格测验，适性测验，就是测你适合哪一种职业、 哦。我们是什么国家？一直要把我们送去各种大学跟就是工作场所。 没错。 可是我觉得，就反而应该是高中生跟大学生更需要，就是因为我觉得面对到的那个困境又更庞大一点。 都要。 小学生，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 也是会啦。对对对，就是在生命的不同的历程，突然变大爱大爱， 都需要。 就是我觉得，因为以前就是有，因为有大概一年，我忘记可能几一年前还几个月前，就是台大有一阵子是那个自杀潮、 哦， 就是有 之前、那個、 就蛮多人轻生的这样。 蛮多吗？我怎么是 两三个 了？ 有到两三个， 真的、哦。 然后就是一直跳楼，然后就是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有点显示出，好像不是要说就是顶大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而是说就是比较可能就是可能在台大的学生背负的各种无形的压力又再更大一点，就是可能 对啊， 可能就是会有同侪的压力啊，或者是你师长或者是长辈，我觉得。长辈给你的期待，或者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期待，因为我觉得通常会进到台大，都一定是可能在高中还算优秀，不然说会考试之类的，就是会好像一直都是那种天之骄子、天之骄女的感觉，可是进来就有点把光那个光环不一定还会一直持续着， 嗯， 或者是有时候会感 会觉得迷惘吧，然后就会可能有点流离失所，因为大学又是一个你不一定可以找到归属的一个地方，对啊，因为你不一定会跟系上的人好， 大家都会老烟分飞， 对，大家都会分崩离析，分崩离析好像又更负面， 四散。 可是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我自己大一二的时候就会开始发现说，哦，其实很多时候都还是要变说要自己去度过，或者是自己去想说未来的规划什么的，就是很就是高中反而因为群体生活，你就不会有那么多个人留白的空间。 所以大学的时候是班上感情是还好。 其实我们有一个团体啦，就是是还不错，可是我觉得。不好意思哦，这些人，台大历史系的人听得比较神奇，就是，我是觉得大家都会有各自的目标， 嗯， 所以我觉得去追寻目标很好，只是就不变得可能大家不会那么常在一起， 哦， 就是必要的时候会聚在一起，可能就是偶尔会，就是偶尔会吃个饭，或者是上课的时候会遇到，都还。就是都是好的，可是可能一下课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还是要自己去想说，那你自己去面对你的问课题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压力真的很大。嗯，我觉得尤其是研究生，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反而都没有那么焦虑过，就是进了研究所之后那个。压力指数就有点破表， 大家都很厉害，所以很可怕。 对，而且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你知道的世界观变大了，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又更渺小，就是你就会发现身边的人好像都在大步的前进，可是自己好像就是没有跟上其他人的脚步的时候，就是难免会有一点就是。迟疑或者是彷徨，所以，就突然变成人生开导师，就是，对啊，我觉得諮商真的是，因为我只去过一次，就也没有办法， 然后你之后就没有去了。 他就是问我说要不要继续啊，我就心想说没有钱，然后。状态也没有到那么差，所以好像可以先不用。 嗯， 可是就我不确定耶，就如果就是上多一点，就是上完多一点的课程的话，是身心状态都会变得更好吗？就是它带来的疗程的效果也很难，好像也很难预估或者是量化， 因为那也不是它。对啊， 可以控制。 对啊， 那你觉得，如果是以你就不要说，就是以你身为学过这个諮商的专业，你觉得可能，如果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你会推荐諮商作为一个可能解决的方案之一，就是可以试试看的方式，就你的会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念头？有什么改变的时候？ 好，其实我觉得没有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每天都哭啊，或者是 你说那种忧郁症的那种标准的 焦虑到爆掉才需要去。我觉得你只要觉得想要找人聊，然后你因为有的人会怕，比如说跟朋友讲会让朋友很困扰，或是朋友不想听之类的， 好可怕，有人指我，我会听我的朋友们。我会听 就可以找諮商师，因为他就是一个跟你可能没有那么相关的人，然后他又是助人专业，所以你不用怕他会把你的事情讲出去。就是你如果跟朋友讲，然后朋友很大嘴巴，他就可能会把你讲出去，可是諮商师不会。 但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在去之前思考一下，说你可能去諮商的目的嘛，就是如果你是希望自己的状况有所好转，因为像是我就被问到那题啊，他就说你希望諮商给你什么帮助， 那我因为我那时候好像也就乱讲，就答不出来。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可能，如果你有思考，稍微想过这个问题，说不定可能是他可以给你更专业的建议的一个方向吧。我猜，就如果你说你很需要别人给你专业上的意见，或跟你说下一步要怎么走，他可能会改变他的諮商方式吗？我不确定，会吗？ 可能就是帮助他更了解你想要什么吧。 嗯 嗯。可是通常去的人不是都已经带着问题去了吗？那应该就是想要解决那个问题吧。 那他怎么要？那为什么还要问我那个问题？ 他可能就是想要 想再确认一下， 让你更清楚 是为了什么吧。 哦。 我猜啦。 因为我那时候不好意思说没有，我就想，我就绕，我就硬是讲出一些话，然后研究生的本能，被问到什么问题，你不知道，你都还是可以讲出一些话。 你是当口试是不是？ 没有错，就当面试在讲，就是，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畅通的一个抒发管道，就是你真的可以很有安全感的对一个人抒发你自己的感受。 对啊， 嗯、 而且如果你是学生，你有学校的。免费的资源，然后如果你不是学生，你也没有很想要走很长的流程的话，你可以打比如说生命线或张老师啊、 嗯、 那个也可以先约时间，固定约时间，然后每周进行几次，这样不是每周就是一周一次，然后进行几次这样。 哦，所以 固定的人跟你谈， 用电话去谈这样、 嗯、 好先进哦，都不知道，我以为是随口，就等到随时打电话，可感觉那个感觉随时都是满线，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 感觉很多人都会需要， 尤其晚上跟假日的时候。 你们之前在那边工作过，还是就听说， 就 知道 有那个同学是当那边的志工 哦、 嗯， 就是会需要一直也是一直听这样子， 嗯、 感觉真的。辛苦哎、欸，就是压力很大。 对啊，我觉得听那个是蛮累的。 可你们会哦？你们在大学的时候会去实习之类的吗？ 有，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会有企业或者是小学、中小学、 嗯。 像我去的就是小学，然后我还有去国中带团体。 那会实际的接触到真的需要諮商的？ 会啊，就是你要諮商，然后会有督导。在会后不会在当下，在会后跟你检讨说那边你有就是你之前那次諮商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现在进行的怎么样，这样就会有人帮你看。督导是一个蛮常见的，就是现在职业的諮商师也通常会有督导 哦、 嗯、 可是他如果没有办法知道你讲什么要怎么督导， 如果是实习的话通常会有录音 哦， 然后 会跟那个个案说我们因为是实习，所以要录音，要请他们同意这样，或者是那个諮商师会写諮商，就是 记录表之类， 对，然后跟督导讨论。 那，那你可以就是你是所以你是帮国中生諮商这样？ 国中生是带团体 哦， 就是諮商艺术治疗团体 哦，你说那种类似画画，然后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实习諮商师，然后他是在美国读艺术治疗 哦， oh. 所以然后他回来台湾，因为美国的证照好像台湾 不能用， 所以他要在取得台湾的，他就是要在实习这样 哦， oh, 所以等于是他算是他带你们， 对，嗯， 这样子哦，所以你的諮商是在跟小学生哦， 对，个人是跟小学生。小学生就比较不一定会用谈话、 哦、 小学生会用游戏，就是给他玩玩具或画画这样、 哦、 嗯， 我想说小学生对答如流， 对啊， 就是那个 太难了吧， 我最近课业上好像平均有稍微下降，想说 好正式的吧， 对啊，是什么小学生压力要多大， 不会，会用玩具，看年纪、嗯、你一次都会录多久，我们要收了吗？ 有人想要结束？ 没有，我只是因为看到你在看时间。 没有，就是 講 到 大家你连这都不会剪吗？ 可能会修修看，尽量。好啦，就是今天其实今天就是一个闲聊集，好像其实每一集都是一个闲聊集， 每一集都是闲聊集吗？ 可能有几集是可以认真一点，但再说。 好。 对，所以已经就是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总结，就是套一句六号刚刚说的话，就是说，就是其实不一定要等到真的你好像情绪已经要溃堤，就到一个临界点再去做諮商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平常就其实可以有一个抒发的管道，但不一定也一定要去找可能诊所的諮商师进行諮商，然后你也可以去学生的话可以去学校的幸福中心，或者是可以像刚刚说可以打生命线啊，或张老师就是寻求一些比较好取得的资源，这样就是当然希望大家就是身心都可以健健康康，讲台语，对，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尽量是不要用到这些资源，如果自己可以就是生活的幸福美满的话，对，但这是不可能的。 好可怕 的结尾。对，结尾把大家放在一个，就是大家在想说，好阴暗的一个 podcast。没有啦，还是祝福大家鹏程万里，拜拜。